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6集。酒肆窗外车水马龙，阳光从窗子照进来，平铺在桌上，茶水粼粼闪光。妙妙，成婚是人生大事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他问出最后一句。妙妙眸子一转，咬了咬筷子头，旋即灿烂笑道： 我喜欢子期，我愿意嫁给子期。 慕瑶愣了愣，也笑道： 好。 午饭到了尾声，慕瑶转头对妙妙道： 吃完饭你想不想去我房间坐坐？ 哦，不必了。木生先一步带他回答，伸出手来：妙妙，跟我走。妙妙顺从地牵住他站起身来，被他拉到了身后。那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保护姿势，他的笑容毫无温度。下午要去街上，不能陪阿姐聊天了。 哦，也好。 慕瑶张了张口，没想出该说什么，只得生硬地提醒一句： 照顾好妙妙。 纤细手指捏住蝴蝶钗，往头上比了比，蝴蝶翅膀一颤一颤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摊位上簪子琳琅满目，只不过都是小手工制作，比不得首饰店里繁复。这蝴蝶钗款式也很简单，还没有他头上原来戴的那只精致。摊主巧舌如簧，拍着巴掌，爆发出一阵夸张的惊叹： 哎呀呀呀呀，真是好看呐，这太好看了，十分符合姑娘的气质啊，那真是天上有地下无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呀。哎呀，这太配这姑娘了。 城市喧闹，人来人往，商铺鳞次栉比，悬出的五颜六色的招牌挤占了街面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他本想让他去首饰店里买的，只见他听了摊主的话，忽然在阳光下笑了，便没有开口。林妙妙忽然半扭过头，故意点了点脚，那蝴蝶翅膀便开始上下摇摆，闪动着光，他眼里也似乎有流光闪烁，笑得很兴奋。 你看，会颤的。 印象里只有小时候才戴过这种夸张的亮晶晶的东西，想来还有些怀念。买一只吧。他毫不犹豫地付银钱，睫毛轻颤，只觉得心也让那翅膀搅得七上八下。林妙妙顺手摘下原来的云角发钗塞给了他，戴上了翅膀会动的小蝴蝶。他将云角簪子顺手揣进怀里，旋即飞快地扳过他的下巴。 戴歪了， 不可能呀。 林妙妙迅速伸手去摸，他已经将发钗轻巧地摘下来，捏着他的脸重新戴了一遍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动作刻意极慢，手指屡次无意划过他的发丝，弄得他脸上发痒，不禁有些燥了。 好了没有啊？ 他不撒手，扭头朝店主道： 再来一只。 一左一右，端端对称，他伸手一摸，恼了： 谁让你带两只对称的？ 一只蝴蝶像是无意中栖息在头发上的，两只端端的蝴蝶，那不就成了装裱的蝴蝶标本了吗？对称规整最适合小女孩。他梳了个双髻，鬓发上还带两只对称的蝴蝶，让他打扮得像个六七岁的娃娃。少年打量他红扑扑的脸，眼里似有满足的笑意。 好看。 我不要。 他愤愤地伸手要摘，木生挡住他的手，再次扭头淡道： 再来一只。 摊主一连卖了三只蝴蝶发钗，内心狂喜，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。木生逆着他的脸，将右边的发钗稍稍挪了挪， 往右边又簪了一只，破掉了对称的形。小小蝴蝶在他栗色鬓发上次第闪光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夸张又不遵常理，倒是应了他这个人。林妙妙忍无可忍，猛扯他的衣摆， 快走吧快走吧， 再待下去他怀疑自己要被他簪成蝴蝶人了。走过了三四个摊位，他手上捏了好几个玩意儿，火红的糖葫芦捏在手上转了转，他低头叼住了第一颗山楂，未及咽下去，就听见身旁的少年低声道： 我也想吃。 他看他一眼，鼓着腮帮子指指摊位，含糊道： 去买啊。 他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脸，语气含了一丝委屈： 我想吃你手上的。 林妙妙一怔，忍痛将剩下的递了过去。 那给你吧，我再去买一串。 他却不伸手去接，只是垂眸望着他手里红彤彤的糖葫芦，又用那双漆黑润泽的眼睛望着他。林妙妙明白过来了，火冒三丈，走过去将他的手拉起来，强行将糖葫芦塞进他手里，扭头走了。蝴蝶发钗闪闪烁烁，你爱吃不吃。算命先生摊位前有人影一闪，撞得桌子颤动，桌上插着的黑白八卦旗左右摇摆，一连串头子滚落到了地上。那人身量高大，斗笠压得很低，还垂着黑纱，匆匆道了一声： 抱歉。 林妙妙与他擦肩而过，瞅着那熟悉的背影，紧跟几步追过去。 柳大哥，哎，柳大哥，你去哪儿呀？ 那身影闻言一顿，旋即飞快地绕过街巷拐角，一闪便不见了。一张指尖斜飞出来，在空里打了几个转，匆匆落在他脚下。他顿住脚步，顺手捡起来揣进怀里，心砰砰直跳。堂堂捉妖人，大白天像做贼似的把脸遮着，还狼狈到在集市上乱窜，旋即被人一把箍回怀里。半晌，木生的声音在他耳畔滴滴响起，带着颤抖的冷意： 想往哪儿跑啊？ 林妙妙指着空无一人的小巷，还未反应过来： 没跑，我看见柳大哥了。 我怎么没看到？ 真的，我看 你看错了。 他打断，神色冷淡地牵过他的手腕往回走，用力的仿佛像是锁链扣住了他。林妙妙一路被他拽着走，天色渐晚，集市上的摊位收起，街道骤然宽阔起来，两旁二层三层的酒肆点起灯，觥筹交错的声响从隔窗中传出来，整条街上暖黄的灯光如星。路越走越偏了，走到最后几乎看不见屋宇，夜风吹来，影影撞撞的大树抖动，无数片细小的叶子相互碰撞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林妙妙不识路，直到扎进空无一人的密林才警觉起来。 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 木生的眸色漆黑，倒映着月亮的光，松开他的手，将他抵在粗糙的树干上答道： 说话。 他的睫毛颤动，他身上清冷的梅花香将他包围。 说什么话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